知不知道，我等到花雨深了、哦、你知不知道， 只是生命中如果找到一个对象，好好的陪他唱。 冰雨是刘德华五部曲当中的一部，该歌和孤星泪、男孩女孩、偷回忆的人、别说爱情苦组成一个完全的故事，是刘德华为过去爱情所创作的一首歌曲，一起来听到冰雨。 一个人静静发呆，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，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，只好把心酸往身心里塞。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，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。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，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坏，落落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，还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。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，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落落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反复每次刀狠狠地宰，还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落落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尽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，还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敢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女孩。 雪压山河，谁会敢去猜？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遗忘？最爱的女孩， 光阴的故事是罗大佑演唱的歌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老歌，被评为100首必听的经典老歌之一。光阴的故事由罗大佑填词谱曲，原唱是张艾嘉，收录在童年专辑当中。一起来听到光阴的故事。 年年的成长，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注视等待的青春。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信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，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。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 七里香这首歌，周杰伦引用诗人席慕容的作品《七里香》作为名称，专辑主打歌《七里香》找来方文山以诗作词的方式。方文山从席慕容那里得到灵感，表示自己不是写歌词，而是在写诗。一起来听到《七里香》。 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，这单一的滋味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谭咏麟，《讲不出再见》。 是对是错也好，不必说了。是怨是爱也好，不需揭晓。何时更重要？比两心的需要，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？进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；是痛是爱也好，不需发表。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至此心知不会少。这段情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

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 我们都是好孩子。这首歌由王铮作词作曲。2005年的时候，王铮回到老家西安，重返儿时的校园，想起儿时的美好时光，根据生活感悟创作这一首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，一起来听到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 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永远不分开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伤害我们的。 大海这首歌是歌手张雨生的第四张个人专辑，其中就包含这首同名歌曲《大海》，至今都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，多位歌手都通过翻唱这首《大海》来向他致敬，一起来听到《大海》。 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，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。猛然回头，你在哪里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 欣赏，我是沉默的存在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 变成想要的模样，再举手投降以前，让我再陪你一段，路更香，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日子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你开赔本是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的说完，让我们静静分享此刻难得